小和最小雨，豪价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工厂。 北京时间的下午17:06，欢迎您收听收看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今天穿了粉色，我昨天健了身，我今天身体有点酸疼。大家好，我是泽华。 那又怎样？ 有很多的头衔。 好啦，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它是一个全新的名称，我们公众微信账号改名字了，这是一个很重磅的消息。 是， 对，就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的时候，北京青年广播将精心打造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全新亮相了。我们呢会吹响集结号，更加关爱每一位青年的好奇心。那改版后的公众微信账号呢，包括了5个精彩的频道。 先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改版之后的名字就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很好记得6个字，不用特别的重复了哈。说一下5个精彩频道，第一个是热点话题，爱怼人不如啊，不是爱对人不如爱怼人。你看我就 是 爱怼人， 你 是 不是很爱怼人？所以没有爱对人吗？ 对，没有爱对人。 第二个我们的精彩频道呢，就是影视评论，看电影2小时，豆瓣论战2天2夜。 第三个频道呢，紧随潮流，也是跟我们这个潮流梦工厂非常符合的一个气质的一个板块啊，名字叫做时尚娱乐。你的爱豆是什么样的，私底下可能真的很逗哦。所以在这里各位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方向。 是的。第四个呢是年轻公益，我们将带你线下搞事情，就是会有一些很丰富的线下活动在等待大家。 到了第5个了，就会更加的贴心，我们可以说是掘地三尺挖呀挖呀挖，然后给各位讲一个爱的树洞，年轻人的心事在这里都可以一吐为快。 那你快去挖吧。 啊，你真好。不过我们今天健身话题哦。 是的。所以呢2018年，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微信账号将带给大家很多精彩的内容呈现出来。那我们现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也是搜索到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跟以前一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如果各位不看视频的话，你不知道我今天穿的衣服的颜色跟我们后面这个背景板的颜色非常的搭， 根本就不像好吗？不是一个色系的好吗？ 小布老师顺便换了一个屏幕。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泽华说的是不是真的啊，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收听收看到今天我们这期潮流梦工厂了。那说了这么多铺垫，今天是星期二，我们还是会很有活力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身的话题。哎，泽华你知道吗，今天请来这位嘉宾是我的朋友圈里面我内心当中的真的一位大神级人物，就是我每次可能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跟我的老公躺在床上， 有点吓人。 我就会给家里人看他照片，我说你看看这个女生，你看看她练的简直太厉害了，然后我就会翻一翻她的照片，觉得自己还是很菜鸟。所以今天也是时隔很久，其实跟她认识也好几年的时间了，我终于把她请到了我的节目现场。 请问这位嘉宾，她说她每天午夜梦回的时候还把你的照片拿出来给她的家人看，这样的画面你到底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 这个画面我都不敢想象。 好，还是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小钱钱，欢迎你。 谢谢。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正的健身达人，然后同时自己也拥有了自己的健身工作室，是那种非常专业的健身人，绝对不是普通的达人。 是的。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他会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之前最早的一些健身的经历，以及他现在的一些饮食方案啊，还有训练计划，还会在现场教大家做一些健身的动作。 据说之前的身材非常非常的普通，而现在衣服一脱，哇，简直了。 之前的身材很差，我只能说一个正常人如果减肥下来还就是觉得还蛮有毅力的，但是如果练成他这样的身材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就很多专业人士可能也无法达到这样的肌肉量。那到底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我们还稍后来揭晓。 好的， 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最近健身圈里有哪些全新的资讯。首先要了解到的这条资讯呢，也是我整个人生非常向往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好不好？ 好呀。 图片照片里的这位女士，泽华，你以你的眼光来看，你觉得她怎么样？ 就在逛街啊。 不是，就是是身材是不是好的？ 普通吧，没有觉得有多好，只是瘦的女生。 真的吗？ 就没有看到有肌肉线条呀。 可是她已经是2个孙女的奶奶了耶。 哦，那是非常非常棒的。 他今年已经有50岁了， 简直了，身材保养的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吧？ 对， 这我觉得是每个女生追求的目标。 看起来像30出头， 对，看起来像30出头，是那种清纯女的打扮风格。 对， 然后 腿很漂亮、 就是，对，就是因为她一直有坚持健身，所以保持着非常好的身材。然后呢，她并不是一个职业的模特，但是现在在国外已经非常红，会有一些时尚圈里的人来找她拍一些杂志，因为觉得她这样的一个状态实在是太励志了。 那我知道了，你羡慕的只是她的年纪，没有关系，你不要担心，大家看到你也会觉得你像60多岁的。 你走开。不是啊，我是想鼓励大家说，我们争取到这个年纪的时候都能保持这样的身材，那真的很棒呀。 是的， 对啊。然后另外还有一张图片，之前的网上也是这张照片，还是这个女生、 啊、 然后一直疯传以为是她男朋友，其实是她儿子。 哇，真的是很像很搭的一对， 非常搭呀。 是的， 所以如果我生一个儿子的话，以后可能就会这种效果吧。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是要控播了吗？好，这今天我们第一条非常励志的一个消息，也是我看到了之后觉得很养眼的，因为最近在健身圈里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养眼的图片，就是一直健身的人可能你的容貌啊就不太会那么容易老去，因为身体的年龄会一直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所以关注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直播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给你机会让你把自己的身材变得很好。 哎，是的。另外还要再预告一下，忽然想起来，在第2和第3时段我们还是要延续上周要给大家来发一下来自于阿普利健身训练营的一个私教小团体课的一个福利。 嗯，上一次课之后你会真的爱上健身这个运动和这个活动、 哎、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嗯、那具体这个如何来抢购的方式呢，也是会在我们稍后真正给大家发奖品的时候来公布，大家也可以不要忘记持续关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先把你们的胃口吊起来。 哎，是的。今天的第二条资讯呢还是要说的一位美女。 嗯， 有一个女生，她是一个健身网红，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建筑行业。 嗯， 她的年收入是大概50万美金左右。 然后呢， 接触健身之后，她每天白天就是在搬砖，真的是在工地里面搬砖，然后晚上就到健身房去里面去举铁，练就了一个非常火辣的身材。然后但是他很快就红了，红了之后他的代言费一年就超过了30万美元，但是他还是没有辞掉他这个建筑工人的身份，还是一直在一直在搬砖。我们来 说体力非常非常的好。白天已经那么累，晚上居然还可以做健身。 我们一起来看一小段视频。这个女生她现在还是在工地上面工作，可以看到她的肌肉量 很漂亮， 非常有力气。 她说每天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在燃烧，可不是吗？一直在运动。这样的身材即便是挖地3尺也非常漂亮哦。她一定是关注了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小钱钱，你觉得这样身材是 OK 的吗？不错吧？ 哇，你那个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简直跟男生一样。 他每天得吃多少东西才能维持得了他这些消耗量呀？我的天哪！ 感觉这位小姐姐跟巨石强森在一起很配哦。 对，我觉得这个女生很厉害的一点是，她竟然可以。就是健身已经这么红了，还有人找他代言，但是他还是没有辞掉搬砖的工作。哎， 精力真的很好。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不干了，就收代言费，在他数钱就好了。 就像现在自己说的，我很喜欢，而且我觉得很快乐。 嘣嘣，非常励志的一段视频。走哈，我很希望你这种人也能有这样的觉悟。哎， 但是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 嗯、 就是平时如果你运动做的少的话，你会觉得每一天感觉到困困的，身体累累的，不在状态。 嗯， 但是呢你能够每天坚持做1.5到1小时运动之后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感觉重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个话你好像并没有什么资格来讲吧。 我 们这个节目里的人设就不是这样啊。就像他，那我先来采访你一下好喽。 好 喽。这一个月你才健身了一次，请问你昨天健身完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吗？ 今天感觉精力丰沛啊。干什么活都不觉得累。哇，一天感觉像是2天一样。 你刚才明明说我今天好累，我不想讲话。 我哪里有说这样的话。 那接下来呢，都说一直都在讲说健身这个行业是离不开吃的，一定要吃好，就是不能节食的。所以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也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德国健身很厉害的一个大神康婷，对，然后他自己拍了一个小视频，教大家怎么样来把非常乏味的鸡胸肉然后烤出很好吃的味道。 哇，我们来看看，是大神不是大婶哦， 大神哦。 你的梦想一起达到，撕裂狂人健身皮。 看一下这个配方哈， 600克鸡胸、姜、大蒜、酱油、水。 大家好，我是撕裂狂人。今天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鸡胸食谱。 二位需要什么成分？黑椒粉、大蒜、酱、孜然、aluminium foil。鸡胸。什么 大酱啊，老抽 酱油，还有一点点橄榄油， 橄榄油，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盘， 还有一个烤盘， 牌子，对， 还 需要一个烤箱机。 Alright guys， 我们开始吧，先把大葱切一下，对，大葱很健康，非常好吃，对不对？然后把酱切一下， 现在是在准备一些食材。 现在我们都放盒子里，然后把鸡胸贴两层，大概1厘米厚。看我这里有3块，一共6块，对吧？放盒子里以后，我用酱油放大概2到3个大勺的。再加胡椒粉，胡椒粉我比较喜欢这样，你可以放辣椒也可以。这是孜然，如果不太喜欢孜然的话，你换别的藻类植物没关系，也是非常好吃。加5克橄榄油，大概20毫升水。这个需要盐泡30分钟，30分钟之内你可以做别的东西，可以干别的事，或者你准备这个盆那个牌子。 他很不会说盘子，每次都要说成牌子，很好奇是什么牌子。 再准备一下这个。 好，现在30分钟已经过去了。 对， 非常好吃的鸡肉， 把鸡肉给腌制好， 摆好。这个。烤箱机已经好热，200度。我们现在把鸡肉，哇，好厉害，放进去。OK， 鸡肉放进去了。 200度要烤30分钟左右，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在等待这个。 Alright， 你看一下，这个菜已经。是不是做好的？我需要特别小心，因为 好热。那你手上拿一个那个套子不就可以了吗？ 对啊，戴一个手套就好了呀。你真的很爱吐槽教练。 现在已经拿出来了。 那期待一下成果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样？Alright， 大家，鸡胸说完了。特别简单，烤箱很方便，是不是 ？Alright， 你们现在没有借口不做鸡肉，所以你们好好吃，好好练，喜欢的话给我赞，谢谢你们看这个视频。 OK，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吃的健康、吃的漂亮、活得潇洒的泽华。 你别瞎讲。 刚才看的那个视频，大家看完以后。也可以吃得很漂亮。 因为鸡胸肉，我不知道小钱钱你生活当中还会不会吃鸡胸肉，对吧？但是鸡胸肉其实很难做的好吃，因为之前我有当时不太懂的时候，我就是用白水把它煮熟，然后煮熟之后上面放一点那个黑胡椒，吃的我简直想吐。 难以下咽，哎，非常难吃。 或者是放一些生抽，但是刚才那个视频当中放的是老抽，下回可以尝试一下。 很难吃，所以我还挺想尝试一下这样烤鸡胸肉的，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对，你平时会烤鸡胸肉吗？ 我一般是炒，就是家里 炒用橄榄油是不是？一点点 油，或者是我们是常用的花生油就都 OK。 很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个小视频，也是我从网上找的一个很实用的视频，是教大家什么动作练哪个部位让你一目了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非常简短的小视频。 是在做深蹲， 它是左边跟右边有一个对比的一个图，右边是有一个女生正在做，然后左边那个图是告诉你这个动作是练在哪里的，就是红色的点点的部位。 这个图其实挺重要的， 对，而且这个很适合初学者，因为有一些初学者他可能不太了解，比如一些抬腿动作，他会以为是练腿，其实是练臀的，所以很有必要来看这个视频。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哇，这个练腹肌的动作真的是很全方位了。最核心的部位， 我们节目真的很适合一边收听一边收看，因为有很多动作的话，看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自己跟着一块来做。刚才那些动作就是无论你是在家里啊还在办公室当中都是很好做很方便的。 泽华，这样吧，下周你不要跟我一起上节目了，你可以看着那个视频直播在现场做。不是，你直接到现场来做两个小时的运动吧。 有人在说话吗？听不见，听不见你的声音。 接下来今天我们潮流风向标很丰富，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 wow. 是被评为2017年度的最佳的瘦腿操。 What? 最佳的哟， 那很适合我呀。 对啊，因为他就是上半身是 S 号，下半身穿的裤子是 L 号，典型的这种男生。 偶尔也可以 XL 了。 我们一起， 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困惑的话，这个小视频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 是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单方向抬腿，每条腿20下，想象自己是一个天平。 今天给大家放的这个视频是只适合初学者的，因为如果你要是有一些训练基础的话，完全不负重自重的话会觉得很轻松，就不太会有什么效果，所以初学者在家的话是可以跟着这个视频练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效果。 刚才录过的还有单侧的踢腿和移动下蹲，现在做的这个动作是移动下蹲并踢腿，还有侧躺伸腿。顾名思义嘛，就是躺到地上，然后把腿伸起来，还要抬腿。 伸起来是不动吗？钉在那儿。 也是躺到地上抬腿1分钟。这是侧弯腿，并且要回踢一下。 是的。腿向两侧下蹲，膝盖弯曲90度。其实它这个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跟深蹲有关系的，很多。 像我这样腿粗的人，通常只会抱怨这就是命运使然，天生腿粗没有办法。 腿粗的人有一种，他们会说自己、哎、说我没有办法瘦腿，因为我是肌肉腿。 哎， 然后一使劲儿，腿上明明有很多肥肉坠在那，还说自己是肌肉腿。 但是身边真的偶尔你会发现一两个这样的好的例子，他们每天都会做一些腿部运动。 我可不可以捏一下你的腿？ 之后呢，腿部就变得很漂亮。 我可不可以捏一下你的腿？

17:30，我们回来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今天是健身篇，各位好，我是泽华。 嗯，以及我们今天非常厉害的嘉宾小钱钱，欢迎您。 好， 嗯， 好 ，OK， 那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来给大家公布一个重磅消息了， 嗯， 就是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北京青年广播倾心打造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将全新亮相，我们会吹响集结号，更加关爱每一位青年的好奇心。 改版后的微信公众账号将会包括5个精彩的频道。 嗯， 首先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呢是热点话题， 爱怼人不如爱对人， 爱对的泽华不如爱怼泽华。来到这里呢，你会找到年轻人的新天地了。 是的，第二个呢是影视评论，看电影2个小时，豆瓣论战2天2夜。 第三个频道呢紧随潮流，名字叫做时尚娱乐，你的 idol 私下里真的很逗哟。 啊，真的吗？很期待哟。第四个呢是年轻公益，我们将带你线下搞事情。 第五个更加贴心了，很符合我们的健身主题，带着大家一起来掘地三尺，挖呀挖呀挖呀挖呀挖呀挖呀挖，好，够了啊，给你一个爱的树洞。在这里呢，各位可以找到年轻人的心声，可以随时一吐为快。 你知道吗？你每次一说完那个掘地三尺，我的画面感很强。我现在想，立刻咱们都离开这个直播间，然后立刻去找一个地开始挖。 你想象一下，刚才我们前半小时当中的那个女孩子， uh-huh. 她身材那么棒，然后每天又很爱在工地当中干活， uh-huh. 就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当中帮我们挖呀。挖的好的就开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故事。 那以她的能力，可能可以把这个楼挖出来。 也是有点吓人。 是的，那观看我们直播的方式呢？还是来到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微信账号里面，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都可以来收听收看到今天的潮流梦工厂。 是的，到了第二时段了，又有一些好消息要分享给各位。 哎，那我们先来发福利咯。 嗯，先分享吧。 啊， 就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先告诉大家。 我们的福利 对 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训练营，也是我思想给大家的，因为平时我就在这儿健身，然后来自于这个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 这小团体课最重要的一点是，可能一个人健身你会没有动力，然后一群人健身或者是相互比较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让自己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去。 但是一群人又不是很多的一群人， 对，大概就是5-6个人吧， 对，人还挺少的，然后教练会给每一个人都给专业的辅导， 就像上小课一样的细心的指导， 就很适合像胖泽华这种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动力，然后看到别人，哎，他那样，他都推起来了，不行， 我 也得推。是的，所以在今天，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第二个时段呢，会给大家来送出2个小团体课，免费来体验一次的名额。 走过路过的朋友，打666的朋友，给我们送游艇的朋友，注意啊，一共只有2个名额。 是的，那怎么来抢呢？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它下面有一个福利商城，下拉菜单里面，只要进入到这个福利商城里面，就可以看到主播小雨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私物了。 是不用500块，不用200块，不用100块，不用10块，只用1毛钱，你就可以把这个课带回家。 只用1毛钱，其实就是免费的啦，然后里面会有一些介绍以及课表，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我们工作人员会来联系你。 是的，只有2个名额， 大家快去抢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我依然是小雨， 我是泽华。今天的超模是谁呢？ 今天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的主角就是小钱钱，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女生是我朋友圈里面非常大神的一位人物。她之前是那种，身材很差，但是现在是练成浑身肌肉，都不仅仅是减肥成功这么一说，所以今天把他请到节目里呢，是为了给大家传递正能量，然后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我觉得得先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身材是怎样的。 是的，要不要你现在训练服有穿在里面吗？ 对，有穿在里面。 那你要不要现在脱一下，把训练服露出来，就可以看到你肩部的线条。 对，这样就更加直观一些。 这样合适吗？节目一开始刚进入正题，然后就要让嘉宾脱衣服， 不然大家不知道他现在身材怎样了。 对呀、 因为穿着衣服的话确实是看不出来太大的一个变化。 是的。 这 是健身服吗？ 对的，对，健身服是不是很尴尬？ 这个健身服简直就像是以前那个把身体全包裹起来的泳装一样哎。 对啊，就是他就是想要展露自己的身材啊！我不知道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可不可以能够观察得到，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健身嘛，就是泽华，你能观察出来他的肩膀跟咱们是不一样的吗？ 来，请导播老师给再切一下镜头，我们看一下。肩膀看起来是厚实的， 他的肩膀一看就是练过的，因为正常人正常无论男生和女生的肩膀是不会这样挺翘的。 嗯，我们请小甜甜把这个肩膀展开一下好不好，这样看更加明显。 你说请小甜甜再脱一件衣服 哎，你看他一展开确实是他那个肌肉线条是能够看到的。 是的，所以但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展示这么一点啊，稍后在第三时段当中我们还会现场教动作，那个时候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还会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 偷偷的告诉大家，我是有看到图片的，图片很惊人， 很惊人哦。这样我们先来大概听一听他健身的一个故事好不好， 到底是因为失恋还是失恋还是失恋决定让你健身的 吗？欢迎小钱钱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健身经历。 好的，大概健身是从2014年6月19号开始的，因为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非常 清楚。 因为刚分手是不是？开玩笑， 往事不要再提， 随风过去。 你让不让嘉宾说话？ 我突然觉得分手不是一件很差的事儿。 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呢？只是突然有一天顿悟了。 是这样的，2012年大学毕业以后，有两年的时间其实都忙于考试，所以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呢，由于这个考试的压力呀，以及各方面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给自己施加的一些压力，会导致有一个暴饮暴食， 对， 然后呢，由于压力过大，也会有脱发的一个现象，另外就 是头发掉光了，所以才想要健身的， 这个就是我剪短发的原因。 假发又太贵。 人生太艰难了， 所以当时就觉得需要有一个途径去发泄一下。其实当时并不是想对自己的身材有一个怎么样的改善，只是想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发泄的方式。就觉得哎，正好当时朋友在一个健身房里健身，他说那你跟我一起去健身房运动运动吧，出出汗就挺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是6月份， 当时你也是纯菜鸟吗？ 纯菜鸟，然后去了以后其实就是跑跑步出出汗嘛，感觉运动的氛围很好，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自己心理状态的一个调整，仅仅是这个原因，当时并没有说想要练成什么样子呀，或者形态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开一个工作室之类的， 那个简直就是真的是就想都不敢想的一个。 那我就要问一个大家都会很好奇的问题了，一般很多人去到健身房之后都是刚开始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嘛，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下来， 对，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人是放弃的。 你说的不就是你自己吗？ 我们并没有放弃，我昨天有做健身哦。然后你是怎么样的就是坚持下来的，毕竟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嘛。 对呀，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享受在当下，不要给自己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到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呀，或者实现某一个目标或者结果，因为其实以后的样子你真的很难去想象。 那当时你是大概练了多久然后开始发现自己出现了一些肌肉线条？因为就是正常人普通健身的话真的是很难自己会练出线条哎。 对，是这样的，大概一年的时间吧，其实在那一年当中我就是有氧做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再加上其实吃方面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去要求自己，因为当时的目的不是减肥嘛，后来就是觉得哎，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的你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转变，你的精神状态呀，心理状态的一些转变，就觉得这项运动会给你带来一个正向的引导。 但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每次在运动之前就会觉得哎呀我今天要去做健身了，想一想觉得很累的一件事儿。 所以你就是普通人啊， 我白天工作那么辛苦，然后呢去完之后其实是快乐的，不过每一次你去之前的那个艰难的抉择那一块我觉得是最难的。 是这样的， 你是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因为我当时在从东四环要去东直门健身。 东四环到东直门很近吗？ 并不是很近。 不近不近。 不近那就更难了呀。 四环 对啊， 东直门在二环。 大概10公里左右吧。 然后你还这样坚持下来。 对，就是当时想的是去之前会比如说在朋友圈里啊会打个卡之类的，说我今天要去 健身。要告诉大家。 哎，要告诉大家一下。其实这个外在的这个监督是督促的这个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去让你坚持的一个因素。 是 初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不会说哎你没有运动那你今天怎么没有运动啊，会指责你或者怎样，也不会，但是你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对，会有一个心理压力，会觉得我已经树立起这样一个形象了，我不能变得懒惰了。 对，是这样，我说出一堆话我就要去做到了，要去兑现当时。 哎，他这点还是挺好的。 对啊，这点跟你截然相反呀。 因为我在朋友圈当中只会发美照。 讨厌。好，这样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几张小钱钱健身前后的对比图好不好。这有三张非常精彩的图片，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现在这张对比图左边是 刚开始健身， 刚开始健身的时候，然后右边是练了多久？ 就是现在3年多的时间。 哦，很厉害呀！ 特别是那个腿部的变化，我觉得非常的明显。 对，这个是第二张图片。 第二张图右边的这个腿部的肌肉线条非常的明显了， 胳膊、浑身所有的地方肌肉线条都很明显， 看起来像是健美人士。 对，就是那种健美身材。 所以你做的是健美吗？ 有在这方面的，可能会更倾向于。 这张图更精彩哟。 哇，左边是谁？要到哪里去？ 就哎，就是泽华，你有没有发现咱们来过这么多次嘉宾，然后看了这么多次精彩对比图，会不会发现就是一个人在完全没有健身和健身很久之后，他的整个容貌会有稍微有点改变？ 都会有的。而且我发现通常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会找之前自己非常不好看的图片，非常平凡的图片拿出来。 没有，就是 这样效果更加明显。然后右边的一定要选一个近期状态最好的时候。 那是一定的呀，如果是你发你也会做这样的选择好吗？ 不，我也会把以前的照片选到一张比较好看的照片了。 所以你自己大概是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一年左右的时间是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其实这个改善是你自己最能直接体会到的。至于别人觉得，可能别人的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会也有朋友说，哎，我觉得你精神状态好了呀，我感觉你生活也规律了呀，你也不会负面情绪很多呀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身体给你一种正向的反馈，你就觉得那好，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 这一年没有教练。 这一年断断续续会有教练去，就是健身房的教练会给你指导但是并没有说特别专业性的告诉你该怎么塑形。对。 所以你没有上过私教课是吗？这一年？ 后期有上过，就第一年的后半段有上过。 那这一年的频次是怎么上的呢？一周去几次健身房？ 我基本上一周就五次。 一周能到五次？ 对， 每次一个小时。 对，一个小时是如果有私教的话就一个小时，但我自己还会做有氧啊。对。 那这个健身计划是自己给自己安排的吗？ 当时的健身计划就是希望自己这个时间段利用好了。一个小时，我并没有给自己说我一定要在健身房待一个小时，从来没有过，就是没有过这种量化的东西在里面。一开始也没有。 那你每次都是全身给它分成不同的一个训练的量？ 不是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全身性的一些功能性的呀，或者一些复合型的动作。 但一开始你可能也不知道，比如说今天我就练肩，或者我就练背，没有这个意识。 对，是这样。 所以，但你知道吗？昨天那天我在提前跟他沟通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是练了几年？他说自己练了，瞎练了一年，然后专业教练指导了2年。我当时就觉得他真的是没走什么弯路，因为像这样，因为我也 吓死我，他刚才说你试练了几年，我听说你试练了几年，然后还要吵教练， 为什么逃不过这个话题？ 真的是很过分啊！然后因为我也有把小琴琴的照片给我现在的教练看，我教练就说，是你不认识一个教练啊？我教练就说小琴琴他这样，他不相信哎，他说这是至少要练10年的人才会有的身材，就是真的是很夸张，因为他的肌肉含量什么的。你应该你一会儿就是通过照片你应该也大概明白了，就很惊人。 但实际上小钱钱练了多久？ 就是、 三年多 的时间， 这是第四年。 对，我觉得可能跟他运动频次比较高也有关系。 你想他每周五次， 一周五次，就我健身也有快两年的时间，就专业找教练有快两年的时间，从来没有一周练过五次，最多四次。 那等于他一年就练260次。 对，他会比别人要多很多。那如果一周三次的话，一年才练了160次左右，就要比别人多100次。 嗯，所以他肌肉线条明显，包括现在有很大的变化，都是在于自己的一个勤劳。 是的，其实他现在练成现在的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肌肉含量，嗯，我觉得跟现在他生活当中的吃肯定是有很大关系。所以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具体每天都是怎么吃的，吃什么能长这么多肌肉？ 其实这个饮食确实对于健身的人来说，饮食非常重要。只要我们想要一个好的一个外形或者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主要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我都吃家常菜。没有说特意要做特别沙拉呀，或者是无油啊无盐的那种饮食。我 谁家也不会每天做满汉全席呀、 啊。对啊， 大家吃的都是家常菜。 对，你现在不用啊，因为本身你的代谢就已经非常高了。 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早餐就是蛋白质是必须要摄入的，这个我们健身的都 能不能把你昨天一天都吃了什么分享一下？ 哦，没问题。 吃了几顿饭？ 从早餐开始吧。 嗯，早餐就是一片全麦面包，再加4个鸡蛋， 蛋清，吃一个蛋黄吗？ 两个蛋黄， 一片全麦面包加四个鸡蛋，男生会吃 不 饱，不 多， 对， 还没说完吧？ 还有一杯咖啡， 没 了， 对， 那吃的还是很少啊，我感觉还没有我吃的多。 对呀、啊，这个量是很少了， 还好。 但你上午会加餐吗？ 我上午如果要是有工作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加餐了。 那要是没有工作呢？ 没有工作的话，可能就会吃一些坚果，或者是喝一瓶酸奶。 好， 这样，因为比较方便。午餐的话就是正常的主食，就是饭类的，比如就是杂粮饭，然后呢，蛋白质类的就是会，比如说鸡胸肉啊。 你会自己带饭吗？自己做饭 啊？对，我都是自己准备好的，然后鸡胸肉，还有一些配菜，就是一些炒蔬菜，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根茎类的这些蔬菜，比较好保存，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哼， 然后 酸奶，我想提问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很多都是放了非常多糖的，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酸奶？ 我一般就是有一款叫和润，好像没有，它没有糖，是一个 好，我们知道这个了。 另一个就是是 就是你会选择它这个后面的这个叫什么配料当中没有糖的， 就配料当中你会比较看重哪一种？蛋白质吗？ 配料当中就是不要有糖精之类的，白砂糖。其实这个食品的成分表是很重要的一个你选择食物的参考标准。但是这个表之外还有一个它的那个原料的组成。其实这个原料的组成从头到尾是一个量从多到少的一个顺序。你会看它如果把白砂糖放在之前的话，那肯定这里面添了白砂糖会很多的。包括它会非常稀呀，就是会让你的口感特别的好。一般来说让你口感非常好的食物都会有一些添加剂在里面， 比如汉堡包的口感就很好。 这个酸奶当中你会看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含量吗？ 那个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因为它本身没有多少克，就不会很多。 对，是这样的。 好，说完午餐了，下午会有一个下午餐吗？下午茶吗？ 其实就是围绕着训练了，练完了以后就会吃一顿。 你一般下午训练吗？ 我一般是中午训练。因为工作原因嘛。中午训练之后就是那顿我们的午餐，可能会蛋白质的量会高一些。还有主食，下午也加餐，也是跟上午的加餐是一样的， 就喝了酸奶呀、坚果呀。 对的。晚上其实就是主食会少一些，但是我也会吃的。我不去拒绝任何一种营养元素的摄入，无论是在你增肌期还是在减脂期，任何的一种营养元素你都要均衡的去摄入。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又要提问了，因为你常年是这样吃嘛，就吃得很健康很营养，包括吃饭的时候不吃白米饭，吃是杂粮饭，然后选择这个食材也是鸡胸肉啊，这样很有营养，然后本身这个脂肪量很低的，你会觉得就吃起来不太开心吗？就每天都吃这些东西 会不会有点乏味？ 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这个饮食它的制作方式是有很多种的。我们不是说一提到健身饮食就是水煮鸡胸，对吧，水煮菜 撒点盐就 OK 了。那你一般都会把这些东西做出，有没有做出什么花来可以分享？ 我就想你看，周一吃水煮鸡胸，周二吃炒鸡胸， 我都会烦、 周三吃蒸鸡胸，周四再吃别鸡胸，听到鸡胸就想打他。 这个就是我通常说的，一提到健身餐就是肉就是鸡胸或者就是牛肉，但还有很多蛋白质可以蛋白质的来源， 比如说三文鱼呀、 对、三文鱼虾，然后任何的这个鱼类的、都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那像现在那种很油很辣的菜你是坚决不会吃的是吗？ 因为本身我对这个就是 无感， 重的就会反应比较强烈一些、会身体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那干脆就不吃了。 所以你一般吃鸡胸肉来补充蛋白质，这样的选择会比较多。 对，相对多一些，因为方便。 你真的很棒哎！鸡胸肉它是最难吃的一种蛋白。 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觉得难吃，是因为它的制作方式会让这个鸡胸觉得口感很柴。但是我们前期要处理好的话，其实没问题。 对，还有一种说法，习惯成自然嘛。你天天吃这些比较清淡的东西。就像之后你再吃比如说比较咸的呀比较油的啊、你自己身体也会承受不了。 对，是的。 所以泽华，我忽然很想送给你一首歌，非常的契合。哎， 什么歌？ 就是我那天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 Adele 的那首 Hello 被外网友做成了一个减肥版，非常可爱，就是跟卡路里说拜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一直没有减肥成功的大家。然后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小钱钱的一些健身经历，不要走开，这里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 你很坏，还说没有减肥成功的大家，大家都减肥成功了，你看这个视频。 那我悄悄离开咯。 Hello, it's me. I've avoided you forever while consuming calories. I love donuts, mac and cheese. They say kale is antioxidants, but I'm anti-leafy greens. Hello, can you save me?I'm in calisthenics dreaming about Netflix and Mickey D's. When I was younger, these jeans used to fit me. Now my booty's got them bursting at the seams. There's more circumference to my gut and no gap between my thighs.Every time did I lunge, and this gluten-free bread tastes just like a sponge. Had a pizza late at night. I keep saying just one more slice, and I feel so hangry. Breakfast, dinner, and lunch, and the ice cream truck.Fanatic. I know what you're gonna say. I'll get addicted once I'm at it. And I know you mean well. But if you shout at me just one more time, I might commence to snap. And it's no secret that Zumba class is the last thing on.Hello, dictionary boy. That's not what my body's crying. Emotion looks alright. Every swamp that I've done, and this veggie smoothie makes me wanna throw up. Hello, wine and bagel bites. 看的是 Fresh Radio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二十段，我是小雨， 我是可以看到大家进入直播间并且留言的泽华、各位好，这里就证据哦，可以看到各位留言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 在今天第二时段当中，我们是有福利提供给大家的。 是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呢，就是来自于阿普利训练营的私教小团体课免费体验券两张。 哇哦，这个私教小团体课可以让你的身材慢慢慢慢的变好，为什么要慢慢慢慢的？当然你上一次就想变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是的， 不过这一次的体验可能会让你爱上健身这个运动。 是的，可以让你对于一些可能平时不太了解的一些健身的项目有一些新的了解。 对，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福利商城，就可以花0.1元的价格来购买到这节课了。 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时段只有两个名额，所以一定是先到先得。 是的，一定要加快速度。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你购买之后跟你进行联系，所以这些都不用担心。包括一些课程啊，一些课表都已经在我们的详情介绍里面了。 是的，而在稍后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现场的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运动。这些运动呢是随时随地你想做就可以做，让你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 是的，当然今天不是由我来教学了，因为今天我们有专业的人士在，我就显得很菜。我今天就让我们的嘉宾小钱钱来教大家一些动作。恭喜你们，终于可以不用再看我了。好，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改版之后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微信账号，包括五个精彩的频道。第一个呢是热点话题，爱对人不如爱怼人。 第二个是影视评论，看电影两小时，豆瓣论战两天两夜哟。 第三个是紧跟潮流，名字是时尚娱乐，你的爱豆私下里真的很逗。 第四个是年轻公益，我们带你线下搞事情。 第五个呢就非常贴心了，我们可以一起掘地三尺，给你挖一个爱的树洞，年轻人的心事您可以随时一吐为快。总之呢，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关爱青年计划寻找更爱互动的982，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等你哦。那我们就第三时段见喽，稍事休息，拜拜。 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姚珊，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进入到了18点，我已经开始饿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我们是充满活力的健身环节，我是小雨。 我是一点都不饿的泽华。 真的吗？那你一会儿不要和我一起吃饭喽。 好喽，拜拜喽，祝你愉快喽。 好，今天进入到我们健身的第三个环节呢、哎、我们的嘉宾现在已经去洗手间换这个健身的装备了， 稍后就可以看到他壮硕的身材。哎，谁用壮硕这个词儿？一会儿你看你就知道他身材有多棒了。 是的，真的是完全是肌肉，就虽然看起来很壮、嗯、但是并没有什么脂肪含量。 是的、嗯、AMAZING amazing。 哎Amazing 本人已经回来了。那您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有很多，比如说是通过 FM98.2 来收听，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今天我们这个重磅消息啊，就是在今天晚上8点，北京青年广播要来精心打造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全新亮相了。我们会吹响集结号，更加关爱每一位青年的好奇心。 改版之后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包括以下五个精彩的频道。第一个是热点话题，爱对人不如爱怼人， 很适合你啊。 嗯。 第二个呢是影视评论，看电影2小时，豆瓣论战2天2夜。 第三个频道紧随潮流，名字叫做时尚娱乐，你的爱豆私下里可以说可能会非常的逗哟。 嗯，而第四个呢是年轻公益，我们会带你线下搞事情。 第五个就更加贴心了，也更加符合我们的健身的气质。小雨已经开始在做了，我们正在掘地三尺，给各位找一个爱的树洞。 哎， 年轻人的心事可以让你在这里一吐为快。 是不是掘地三尺之后，泽华就可以钻进这个洞里，再也不用出来了？ 哎，你是有多想让我笑？ 没有啦，我很爱你。好，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啊。 嗯、 今天会让我们小钱钱移步到表演区去，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些他平时在健身上面，因为他练成现在这个程度，肯定是在健身一些力量训练的方面会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 是的， 然后但是他要说什么我可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那样的见解。然后我们请小钱钱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他在健身方面的一些历程。 嗯，同样在第三时段我们还是有福利送给各位的。 嗯， 刚才有看到布点点已经抢到了我们的福利，并且说是怎么上课啊，亲之后小雨有可能会亲自的带大家去健身房当中去体验第一节课 啊。有可能哦，有可能我会跟你们一起去上课、嗯、然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稍后来跟你们进行联系，只要留下你们的姓名和电话就 OK 了。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今天一共只有4个名额，现在3个都没有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是的，所以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抢我们这个福利、嗯、首先来说一下福利吧。福利呢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训练营的一个私教小团体课。泽华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叫私教小团体课。 就是大家常规以为的这个团体课嘛，就很多人一起来上、 嗯、 然后老师可能是自己做动作、 嗯、 然后教着看着大家来做、 嗯、 我们这个私教小团体课呢，小团体人真的很少，一节课也最多就5-6个人、 嗯、 然后你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就像是在上私教课一样、 哎、 会享受到1对1这样的贴心的服务。 是的，另外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抢到福利，还会给你做一次免费的体测、 嗯、 以及一些饮食上的免费咨询。 是、 嗯、是的， 想要抢到我们这个福利非常简单，首先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右下角有一个节目互动，点击进去有一个福利商城、 嗯、 然后你就往下翻呀翻呀翻呀翻，看了哎一个美女，点击进去就可以买到我们今天的福利。 哇，你真的是手把手在教学。 嗯，只用1毛钱哦， 只用1毛钱，都不用1块和10块，所以大家赶紧去抢，今天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当然我们以后在每周二最近这2个月之内每个星期二都会来给大家发放这样的一个福利。 是、嗯、小钱钱已经准备好了。 哎，是的，我们现在请导播老师给到我们的表演区，来把我们的时间交给小钱钱。哎，你可以把话筒离你近一点，然后可以讲。对，现在镜头已经给到你了。嗯， 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动作，主要就是 首先方便于我们日常运用的，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无论你学什么动作，其实归根结底都是要为你的生活更好的服务。第二个呢，就是会有一些防止你平时生活当中一些或者在运动当中会容易受伤的一些准备的动作。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女生非常关注的，到底怎么样才能练臀而不粗腿。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关心的会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你可以先 不要玩话筒啊， 不要玩话筒哦，会刺啦刺啦。你可以先把那个话筒调好，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再来跟大家讲 这个高度。 你可以拿下来， 对，可以把它拿下来， 对， 好 OK。 好，继续讲解喽。 好，那就我们从第一个动作开始。首先是我们平时会从地上去搬一个重物。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的是哪一块肌肉呢？首先就是我们身体相对最大的一个肌群，就是我们的腿部肌群。然后就是我们的臀部肌群。那这个动作呢，就涉及到我们平时训练当中的一个动作名称，叫硬拉。我假设说现在地上有一个重物，现在让这个重物置于你的身体的正中央的位置。然后双脚开立，比肩要宽一些。脚尖呢可以指向11点和1点的方向。然后我们慢慢的俯身下蹲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让我们的膝盖和脚尖保持一个方向。这样是不容易损伤我们的膝盖。保持你的肩下沉，背是收紧的状态，挺胸。然后缓慢的下蹲，蹲到一个你可以拾起重物的一个位置，然后吸气的时候吐气，把重物提起来，通过收缩你的臀大肌把重物提起来。这个是我们平时当中的，其实就是一个硬拉的一个动作。 硬拉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硬拉这个动作跟普通的深蹲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还想问一个稍微专业一些的，就是硬拉分为拿哑铃，一只手一边拿一个哑铃硬拉和杠铃硬拉，这两种硬拉有什么区别？就是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教练会带我换着动作，比如有的时候是哑铃硬拉，有的时候是杠铃硬拉，这就是他们锻炼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吗？ 是这样的，哑铃和杠铃的本质区别就是我们的负重的物体运动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到硬拉的种类呢，会有很多种，比如我们通常说的传统式的硬拉，还有相扑式的硬拉，还有罗马尼亚硬拉呀，还有直腿硬拉。这些硬拉它的运动形式不一样，但调动的肌群或者说主要调动的肌群是不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 对，还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就是动作的形式是不一样的，虽然它都叫硬拉。 那我们每个做一个示范好不好？ 好，没有问题。 我比较好奇罗马尼亚硬拉。 周华，咱们来换一个位置，然后我去帮小甜甜举一下话筒，不然他可能会有点不方便。 式的硬拉呢，就是双脚开立，侧过身，这边好，双脚开立，与肩同宽，脚尖微外展，然后挺胸，肩下沉，通过屈髋，然后屈膝，俯身，背这个时候是要收紧的，然后缓慢的俯下身，对，到这个位置是你的重物或者是你的负重的哑铃啊，或者是杠铃都 OK。然后握起的时候背要收紧，然后通过收缩你的臀大肌，还有腿的收缩，然后做到一个顶宽的一个组。 不能急，对不对？一定要稳。 对，第一个是动作不能过快啊。第二个呢，当然这跟我们负重的这个大小也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的动作当中一定要稳，就是不要来回晃，所以要保证你的左右脚的发力是对的，还有一个身体的协调性。 好，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哈。 传统的， 你再做一个连贯的动作。 肩同宽，屈俯身，拉起重物，顶宽。好奇，这个是传统的硬拉。还有第二种呢，是相扑式硬拉。相扑式硬拉呢，相对来说搬重物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双脚开立，比肩要宽很多，然后脚尖还是11点1点方向再往外展一些，膝盖和脚尖保持一个距离，上身动作和俯身的动作幅度是一样的。然后俯身，好，握住哑铃，然后通过收缩臀大肌，顶宽，然后拉起。 那这样的一个相扑硬拉跟刚才那个传统的硬拉练到的不都是臀大肌吗？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数的传统的硬拉我们都通常用于练背的时候来采取啊，而向坡式硬拉呢，基本上你的上身的发力承受的负重呢是非常小的比例啊，主要对的，而且传统而且向坡式硬拉呢主要是动你的大腿的内侧的。 其实我来给大家解释明白一点，向坡式硬拉就是你的脚站的要宽一些，然后传统硬拉就是脚站的窄一些。可以这样理解。 对， 这是今天小甜甜教我们的关于硬拉的一些。 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罗马尼亚的和直腿的硬拉。其实这两种硬拉动作我不建议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使用，或者训练当中呢也不建议用太大的重量因为相对它的力距会长一些。那罗马尼亚硬拉呢，就是双脚开立与肩同宽，脚尖还是两个脚尖呢是 多专业，能说出这么专业的吗？ 两个脚尖是正前啊， 正前方的，然后也是膝盖和脚尖要保持一个方向。最后的动作幅度就是你的膝盖微曲一些，然后背收紧，提起重物，对，手臂自然下垂，然后通过收缩腿部和臀部的肌肉来把这个重物给拉起来。对， 这个背收紧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在做硬拉的时候后面实在是没劲儿的，然后背就弓起来或者弯下去， 背一定要收紧，不然的话会很容易受伤。 对，是这样的，背和腰都要绷直，这个是核心的部位是要收紧的。还有最后一种是直腿硬拉。直腿硬拉其实跟罗马尼亚很像，就是膝盖的屈膝的程度要稍微的再小一些，腿相对直一些然后也是双手垂直，这个去取重物也是这样，通过收缩你的臀大肌和大腿后侧，这个时候用到的肌肉就是大腿的后侧的肌肉会多一些。对，通过收缩这两个部分的肌肉呢，来达到一个提起重物的一个效果。对， 刚刚小甜甜给我们普及了硬拉的四大种类，那其实最推荐大家平时生活当中运用的还是传统的硬拉以及这个相扑硬拉。对，另外两种就不太建议大家一直做。 对，是这样的，考虑到一个安全性和一个实用性，还有大部分人都可以用前两种的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去运用，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再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吧，一起来做一下那种最传统的硬拉，我们连着做十个好不好？这样大家都可以一边看我们节目一边跟着做。 但是并没有重物呀，不然泽华你来做重物吧。 就假装有重物。 好，双脚开立与肩同宽，好，脚尖使一点一点方向，然后屈膝，这个是传统式硬拉，背部收紧，肩下沉，然后俯身，屈髋，屈膝，一定要顶宽，然后继续。 起来的时候要往前顶一下。 对，要往前收，要往前夹一下臀，也就是第三次，你要做到十次吗？ 这样大家都可以一边一起跟着做。 他想让大家跟着一起做。 哦， 相信我们正在有朋友可能在跟着一起试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后背是非常的挺直的。 对，背部一定要收紧。 现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呢，真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然后看到我们现在小甜甜教到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啊，一定要跟到位了。为什么现在没有重物呢？其实一开始各位可能负重能力没有那么强，这个时候只要动作做标准就好，可以没有负重，然后把每一个动作做到位，你就可以锻炼到该锻炼的地方了。 好，十个已经做完了。所以小甜甜，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就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人，是不是拿一个5公斤10公斤的哑铃也是 OK 的？ 没有问题的，其实负重嘛，重物只要它有重量就可以，重要的是在于你怎样去完成这样一个动作，而调动正确的肌群。对， 动作一定要标准。 对， 动作一定要标准。 对，第二种就是向坡式硬拉，双脚开立啊， 是不是感觉入坑了？来到直播间， 这个，做5个就好了， 这么热还要做运动。 对对对， 我现在才感觉热，刚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到。 所以你看动作做标准，只做十个你就会感觉到很热。 对，是有这个运动的，马上就会有一个正向的反馈给你。好，好的，膝盖打开啊，还是要背收紧，然后屈膝，一两加。 硬拉腿一定要非常 宽。这个看每个人的柔韧性。对， 小雨注意你讲解的时候要自己对着话筒。二三四五， 看起来很轻松，请问一下小甜甜，你现在感觉如何？ 我已经出汗了。 这还没有任何的负重啊、哦、 还没有负重。对， 你在健身房当中可以负重多少呢？ 要是硬拉的话，平时传统是硬拉就是80公斤，嗯，大概做一个组啊、嗯、要是像 push 的话可能还会再多一些。 那请问对于大家而言，这样的一个硬拉的话，一组做多少个，然后休息多少秒再做下一组呢？ 嗯，我建议大家像硬拉这种复合型的动作，不要每组做到力竭，嗯，大概10次到15次就可以了啊。中间休息呢，就是看个人的情况，你只要觉得不那么喘了，大概30秒30秒40秒就可以了 啊。30秒到40秒就可以。嗯， 泽华，你刚才有没有听他讲到，他说他硬拉这个动作可以做80公斤，你还没有80公斤，他真的可以把你拉起来。 要不要现场来试一下？我是不介意的啦。 我可能只能做到30多，哎，很弱。 嗯，然后就是第三种，我们说的是罗马尼亚硬拉，双脚的间距就会窄一些，然后脚尖向前正前方，然后也是屈髋屈膝，一膝盖弯的稍微小一些啊。好好， 注意背一定要是挺直绷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然真的可能会伤到腰。 其实这个动作也是会带到你的核心力量。 五 ，OK， 嗯，复合性的动作对我们核心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嘉宾现在脸已经红了耶， 因为他已经做了20多个了。 啊，真的吗？我这个入了一个坑啊。 还有最后一组，第四个哈。 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请问要做多少个的？ 还是4、5个就可以？ 还是5个、嗯、好，要是直腿的。直腿的，我们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大腿的后侧啊，以及臀部啊。 注意力放到大腿的后侧以及臀部， 就是其实是你当你屈身下去的时候，大腿后侧会有一种拉伸的感觉，当你感觉到这个感觉的时候再起来。 其实看视频特写的时候能够看到小甜甜哪个地方在发力了、嗯、真的欢迎大家，因为小甜甜在做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跟着做、嗯、这样你就可以找对每一个发力的位置。 可能最后一个时段嘉宾就愤然离场了， 可能现在已经要走了吧，不用最后一个时段。 好，现在我们小甜甜已经给我们展示了，非常详尽的展示了4种硬拉、嗯、到底都是怎么样来做，然后以及他们的一些区别。 对，是的，动作做的要准确，然后你调动的肌群要对，这样呢要比你举起多大的重量啊，拉起多大的重量，或者你做多少次数要重要的多。 简直就像上了一节私教课一样。 真的，因为很详细、嗯、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其实平时在生活当中你每天都会做很多不同类型的动作，但是在你练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的建议或者是一些经验或者走过的一些小弯路想分享给大家的？ 我当时说 很容易做错的一些 做错的东西，我觉得无论是如果说这个做错的东西，首先要排除动作上的，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啊。如果你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不想再做动作了，很明显。 对，我要开始讲精神层面的了，戒骄戒躁，对，欲速则不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也好，做动作也好，都是要慢慢来。另外就是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哈，还是要注意重量和次数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调动正确的肌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像刚才我们做硬拉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强调的是腿部啊和臀部还有腰背的这个力量，因为一方面这个是安全考虑，你只有把这个注意的事项首先要在脑子里过一遍，之后你才会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告诉自己我哪个地方要需要收紧啊，哪个地方要需要发力，有一个心理暗示，然后再去完成这个动作。 还是我们老说那句话，重量不重要，每一个动作你做规范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这样的。 好，欢迎二位回来吧。 好，好，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直播区，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些小雨自己的视频分享给各位。 哎，是的，因为我现在已是差不多怀孕马上6个月了嘛、嗯、所以想以后每个星期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一周大概是怎么训练的，然后我的一些在健身上面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是包括一些动作，如果各位要是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是的，然后也是想给一些正在备孕或者是已经怀孕的朋友一些 正能量，想跟大家说，孕妇并不是要越变越弱的， 每天只能躺着呀，休息着呀， 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恶性循环。而且之前我跟我教练还讨论过，说一个正常人，你要让他十个月里面有六个月都是躺着，然后每天就是在吃东西，其实任何人的体质都是会变差的，跟怀孕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的， 对。所以今天呢，接下来我要在我们第三时段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来放一些我的小视频啊，都是我在这些视频都是在最近半个月之内拍摄的，在健身房里面，然后是孕期运动给大家推荐。先来放一个是昨天我下午刚刚的健身房拍的。 讲解一下这个动作吧。 我来讲解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就是臀推。但是呢，孕妇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够把那个杠铃放在腹部上的，只有这个动作是唯一真的不能做的，其他的训练强度都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因为这个动作是直接杠铃会压到子宫，会压到孩子，所以是很危险的。但是呢，我的教练就来给我研究了一种可以自重做臀推，因为它也会收紧你的臀部，不会让你臀部变松，但是同时还稍微有一点点压力。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我的腿上刚刚 有 放一根对蓝色弹力带，然后动作的要领呢，就是你起来的时候腿一定要和弹力带的方向相反，让它往外撑，这样的话给大腿有一个压力。对，然后弹力带你大家都会发现自己永远都是说会越变越强的。上周的时候我用了一根弹力带，然后昨天是用的一根弹力带热身，然后之后就可能因为实在太轻了，之前都是负重杠铃嘛，所以就会再加一根弹力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然后一点一点往上加一些重量。 我们刚刚那个动作可以再给大家看一遍，然后这个弹力带呢，自己可以再加放一个，在办公室放一个。 是的，刚刚那个动作就是孕妇适合在孕期做的臀推动作。 靠着床边，靠着桌子边都可以完成。 是的，很轻松。所以千万不要再给自己找什么理由了哟。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哎，我是不是前三个月不能运动？我想跟大家普及的一点是，如果你在怀孕前三个月都没有运动的话，那到后面你的身体的体力就会更加弱。 是的， 所以前三个月如果你没有一些就是先兆流产的一些危险的情况的话，其实是可以适当的给自己加一些运动量的。 但这个适当很重要啊。 对，适当很重要。所以还是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最好你在没有怀孕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整个机能其实会比别人好很多，然后这个过程也会比就是很痛苦的那些孕妇要过得开心一些。 当然对于准妈妈而言的话，请一个教练来帮助你，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然后其实另外孕妇可以做的运动有很多，除了跑啊和跳啊这样高强度的有氧不能做，其实重量训练我们都是可以接触的。比如说一些推肩的动作，接下来我给大家放一个躺姿推肩，还有好像还有一个坐姿推肩，我先来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动作就是在家里，其实躺在床上就可以做，然后一只手拿一个哑铃。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建议大家拿2.5的就可以， 最好不要是席梦思床。其实可以放一个垫子在地上，躺到地上就可以做。 是的，这个是一个躺姿的推肩，然后还有一个坐姿推肩，我来给大家找一下。 但是刚才那个哑铃放下来的时候，千万就不要是一下子就给它放下来， 是的， 还是要控制自己的一个力量。 对，一定要控制慢放，因为有些人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放得特别快，那是因为你的肌肉群的力量不够发达，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住它。 对， 当你控制住的时候，你应该把它慢慢的，基本上都是3秒下这样。 刚才是躺姿。 对，接下来还有不对，不好意思。刚刚那个坐姿推肩可能因为一些格式问题，所以没有导进来。然后这样吧，坐姿推肩其实跟躺着的是一样的，就是坐着这样推肩。小钱钱可以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坐姿和躺姿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的， 一个躺着一个坐着。 不是不是不是，它其实锻炼到的肌肉群是稍微有些区别的。 是这样的，坐姿呢，通常坐姿推肩更多的是练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肩部的整个的肌肉，因为肩部的肌肉是一个羽状的肌肉。 嗯， 羽状肌肉顾名思义就是它是一个环绕式的在你的这个关节上去包裹住的。 嗯， 所以坐姿的来讲呢，它会同时锻炼到前束、中束以及后束。对，都会锻炼到。 嗯哼， 但是要像刚才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躺姿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看这个那个动作的形态就能知道，它主要是前束发力会更多一些，而且躺姿呢会相对可能安全一些。对，但是坐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的核心力量更多一些。 是的，另外在怀孕期间上半身其实都是可以练的，你可以正好可以趁着怀孕这段期间把上半身练得很强，比如说还有拉背啊练背的一些动作，然后这有一个上肢训练的组合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都是最近半个月之内做的。对，所以每次训练的时候其实对这一天会有一个明确的点，比如说今天我就是要练背，然后可能会带两组胸这样。对，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值得分享的哟，就是我从现在怀孕已经22周多了，马上6个月了，但是基本上泽华知道我是每个星期风雨无阻，然后都会去健身房做这样的一个训练。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整个的精神面貌什么的其实状态都是就像正常人一样，没有什么怀孕妇的样子，就很开心。 就像正常人一样，如果他不运动的话就不正常，知道吗？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没有那种虚弱的孕妇会病殃殃的那种很虚弱的状态，就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样子。 但是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因为小雨有很强这个一个运动基础和底子在，所以他做这个运动本身，你可以看到他举重啊，包括很多的其他东西，他这个负重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于正常的孕妇而言的话，一开始还是先重量减轻，主要是把每个动作的标准做到位了就 OK 了。 对，要达到一个运动的一个观念吧，然后最好还是找一个专业的教练来帮助你。对，因为不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而刚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地方呢，都是在我们的 Upply 这个健身房当中拍摄的。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福利，我一会儿要休息的时候看一看福利有没有被抢光，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关爱 四个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吗？ 对，已经没有了。 好，那我就不讲喽。那就下个星期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周二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潮流梦工厂的健身环节。那下周二在健身环节，我也还会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正能量。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吧。 是的，那今天的第三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在下半时，在最后一个时段的时候，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很酷炫的健身装备。然后我们的小钱钱也会分享他在去健身房的时候，他的包里都装了些什么。 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现在已经改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全新亮相了。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啊，我们也会吹响集结号，更加关爱每一位青年的好奇心。 是的。那改版之后呢，我们一共有5个精彩的频道。第一个是热点话题，爱对人不如爱怼人。 第二个是影视评论，看电影2个小时，豆瓣论战2天2夜。 第三个是时尚娱乐，你的 idol 私下里真的很逗。 第四个是年轻公益，我们带你线下搞事情。 第五个就更贴心了，我们会掘地三尺五尺给你一个爱的树洞，年轻人的心事您可以随时一吐为快。总之呢，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关爱青年计划，寻找更多爱的互动。 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泽华， 我是小雨， 等会儿见喽。 等会儿见。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18:31进入到了今天潮流梦工厂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小钱钱，欢迎你。小钱刚刚在我们第三时段很卖力教大家几个有关于硬拉的动作，非常专业。 他现在很热很累很不想说话， 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的恨你 这样大家才能够更加的学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哎，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微信账号，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还有回看，就可以来详细的看今天我们教了大家的这个几个硬拉动作了，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都可以。 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呢，北京青年广播精心打造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全新亮相了，我们也会吹响集结号，更加关爱每一位青年的好奇心。改版之后的微信公众账号呢，也包括五个精彩的频道，包括第一个热点话题，爱对人不如爱怼人； 第二个影视评论，看电影2个小时，豆瓣论战2天2夜； 第三个跟随潮流，名字呢就叫做时尚娱乐，你喜欢的 idol 私下里可能真的很逗哟； 第四个呢是年轻公益，我们会带你线下搞事情； 至于第五个更加贴心，更加符合我们的健身板块，我们会掘地三尺挖呀挖呀挖呀感觉像挖吧给你一个爱的树洞年轻人的心事在这里你可以随时的一吐为快。 是的，那总之呢，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关爱青年计划会寻找更爱互动的982，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等你哦。那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来聊点轻松的吧，因为运动也做过了，然后关于一些小钱钱的运动的经历也跟大家分享过了，但是我还很想知道像他这样的运动达人，因为像泽华咱们平时去健身房是不是穿个健身衣服就去了，可是我经常看到很多微博的博主呀，还有一些运动网红，他们都是会背一个那种运动的大包去的，我就很好奇他们的包里都装了什么呢。 哎，是的，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 看起来很专业， 可能里面塞的全是泡沫撑起来很鼓很漂亮， 为了装样子吗？所以今天我也特意邀请我们的小钱钱把他运动的包带过来了，然后里面会放一些他平时的健身的装备，想让他把他的包翻开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也是为了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惊喜，所以我并没有提前看，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哇，现场拆包呀。 对啊，现场拆包啊。 那很酷耶，来来小钱钱到我们中间来吧。 到中间来吗？好呀。 哇，这么大的一个包， 很大，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继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就可以来知道健身达人的包里都放了些什么东西。很大只的一个包，哎，非常大， 拎起来还挺沉的。 我来拎一下好吗？哦，确实是放了东西的，没有泡沫。 不然呢？确实是放了东西的， 不是泡沫。 好，接下来我们将一样一样的拿出来。 嗯， 首先第一个， 嗯， 我觉得这个是。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哈， 无关于训练技术，但是 毛巾。算了，小甜甜你还是回去吧。 小甜甜， 小甜甜你还是回去吧。 为什么要叫人家小甜甜？ 感觉很甜呀。 好，还是你还是回到你的位置讲吧，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不到话筒，大家不能清楚的听到。 我只是单纯的想让小甜甜起来再运动一下，让它更加的热。 你不要这样，这样我们优质嘉宾以后再也不来了。 首先是首先是毛巾，我觉得这个毛巾啊，不光是说为了这个卫生，还有擦汗，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运动前的拉伸。 啊， 运动前的拉伸也 叫毛巾？ 对。 那我很想 Q 到，能不能用毛巾带大家做一下拉伸？ 其实毛巾我们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薄一些，吸水效果好一些的啊。然后呢，主要就是方便于我们去握住它，然后有一个肩部的一个热身啊、拉伸的动作。这个动作练到了就是我们的肩后，对，有一个肩袖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训练当中，尤其是上肢训练当中，非常容易受伤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毛巾的作用，不要看它只是这么一小块毛巾哈，不只是说为了擦汗和卫生的，主要还有一个就是帮我们做一些运动前的准备动作。 我跟你说，小雨拿那个毛巾去抽人，特别特别的疼。 那毛巾不疼，很软哎。 来，我来试一下。 要不我现在 就来抽你。 那我就走喽。 这是第一样东西，我们接下来看还能从包里拿出来什么宝贝。 但毛巾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嗯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健身的人群都会用到的助力带。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助力带呢，我有两种，这种是我平时用的最多的。一个款式。 好，助力带还分不同的款式。 是的， 是这样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粉色的这个。 这个比较女孩子了。 哎，这两款除了款式上面有其他的作用上的区别吗？ 主要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个人而言啊，是这个助力带我在器械上用的会多一些。 黑色的这个。 对，就比如说高位下拉呀，或者是水平坐姿划船的这些，因为它呢佩戴特别方便，而且每一次呢你在去握这个器械的时候，只要转一圈就 OK 了。 哦， 跟你手的接触是非常直接的。 可不可以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一些初学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助力带是做什么的，因为最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助力带呢。可以讲一下。 助力带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做一些负重类的硬拉，就是刚才我们做示范的那个动作，重量大的时候我们的握力会跟不上， 手腕会没有力气。 对，手腕和我们的前臂的这个力量会不足，这样的话呢，还没等我们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都抓不住。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通过握力带啊，助力带来帮我们身体和这个器械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衔接的一个作用。对，像这样穿到我们的手腕里，然后做一个环形的一个固定。然后通过这个杠铃的这个杠啊，或者是器械的这个手柄哈，穿到这个助力带和我们的手的之间的位置。然后一转一握住就 OK 了。其实到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越抓会越紧，你只要保证我的手和我的助力带没有脱离开，那么这个器械就不会从你手下滑。 是的，因为我最早知道助力带是因为有一次在健身的时候，教练让我拿一个东西，然后我发现我身上是有劲儿的，但是我的手腕跟不上。 对， 是的，对，会没有力气。 尤其是女生，我还是建议女生会一定要备上助力带这样的东西。 那挑选助力带有，就像你刚刚说，你带了两款，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粉色的。 对， 挑选助力带有没有什么就是方式？比如说什么样的助力带是很方便实用的？ 使用的，就吃吗？ 是的， 对。 但是牛皮的好像比较好吃一点。 要煮的时间要久一点哦，至少要两天两夜喽。 口感会 不 错。其实像这种它是有皮质的，我觉得就很不错，手感摸上去它不会很滑。当然这个助力带就是有一个防滑的一个作用。另外一方面，它跟你的身体的接触的感觉。接触感会非常的好，这样也去方便你去握住它， 明白了， 不会拿手。 这个黑色的主要是器械方面使用的多。 对，器械方面使用的会多一些。像这个粉色的这一款，因为你看上去它非常长，那我们看它这个样子啊，虽然它已经很旧了，我不太舍得扔旧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可以再 很念旧的一个人。 哦，对。在我们的杠铃上可以多缠几圈，这样我一般都是用硬拉的时候，大重量硬拉的时候会用这个助力带，像这样缠上之后，手放在中间，这样一套，对，这样就把这个助力带跟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手腕的这个位置很好的给衔接住了，然后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杠铃上会缠绕几圈，然后再做动作。为什么我在用硬拉的时候会用这个呢？因为它缠绕的圈数会多一些，相对于来讲呢会 安全， 对，会安全一些。因为这个呢有的时候会容易脱手，特别是在你快力竭的时候 啊，那很危险， 对，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会多准备一种助力带，这样呢方便于我们做各种动作时候用。对，这个就是助力带。 这是我们从包里拿出来的第二样，但是第二样有两种。 对， 第二样有两种，都是助力带。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你现在训练的一些方式，然后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助力带。 对，是的。介绍了助力带，助力带的用法呢，主要是我们在做拉的动作的时候会用的多一些。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护腕。对，像这样，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些力量举的运动员哈，在卧推的时候会用它，用的会多一些。这个就是保护我 们的关节。天哪，专业的人就是不一样哎！我卧推的时候都是直接干推。 这个护腕是怎么绑的？绑到哪个位置呢？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这个是左手的，用右手的吧，这个是手表。大拇指套在这个环 状，指环当中， 对，然后缠绕在你的手腕上，对，这样缠住。然后一定要注意的是，它的这个力量要适中，缠得太紧的话，你会特别不舒服，影响你的血液循环。然后粘住就 OK 了。就这样，非常简单。 这样绑上去也很潮的样子， 对，感觉 很好看呀， 感觉很炫，是不是？ 看起来很专业， 很专业的样子。这个就是固定你的腕关节的，因为比如说在我们卧推或者推肩，就像你刚才做的示范的推肩的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腕关节在一定重量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就是承重。那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是防止你受伤，另一方面是防止你更好的发力。对，是这样的。 我决定了，今天做完这期节目，我要把自己的运动装备配得更齐全一点，这样能显得我更加专业。 各位以为就完了吗？远远不 对哦，还没有结束哦。 对，还有。 接下来我们继续从大包当中翻出来其他的宝贝。 对，看看真正的健身达人的包中到底都放了哪一些健身用的装备。 这个呢，就是我平时用的一个护肘的一个一个保护的一个措施。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就是尤其是女生做一些力量重量比较大的时候，会我很还是很建议用它的，因为我们的各种关节其实都是相对来讲会弱一些。 肘关节也是需要护的呀。 对，特别是你在练肩的时候，推肩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推胸的这个动作当中，这个我觉得护肘是很重要的。因为肘关节其实我们平时在使用当中生活当中也容易受伤。对， 力量比较大的时候是多大？因为有些女生说，哇，我已经推到十了，力量太大了。 我就是， 是不是？ 我有一天推到了，我前两天推肩推到7.5，觉得自己已经了不起了， 对吧？有人说我需要护肘了。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相对而言，对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对于我的重量，对于你来说就很小，你的重量对于我来说就很大。那这个就是我们健身当中通常说的就是因人而异。对。这个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 如果我理解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做这个重量对于你自身的关节来说是有压力的话，那么你这个时候就需要用这个东西了。 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会用到的 手套，健身手套。 对，这个健身手套其实它的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防滑。对，但是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戴手套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你的身体的这个肌肤和器械一接触的时候，你会更敏感一些。 可是会长出很多茧子。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这个就是你的战果。 对。 一个记录你健身生涯的一个过程。 是因为之前一直听有人说女生手上磨出茧子是不好看的，但是后来我健身之后，我每一个手指头下面都有茧子，我觉得很自豪呀，那就是我训练的痕迹。 对，是的，一种成就感。 然后他很爱跟人握手，就把别人给握得很扎，很难受。 是这样的，确实是。 也，但还没有很夸张啦。但是我现在有手套，但是我一直没有戴，因为我就是想享受那种摩擦的感觉。 但毕竟小钱钱是专业的嘛，所以他这个包当中有很多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装备。 是的。 那请问，对于普通的健身者而言的话，这些都是必要的吗？ 对于普通的健身者来说，我觉得女生的话，手套，如果你特别害怕你的手会被器械磨出茧子啊，不好看呀，或者很粗糙，我建议你备一副手套，然后就是毛巾，我觉得毛巾这个非常，我是大力推荐的，无论它是卫生来讲，还是说你的这个准备活动来讲，然后就是助力带。 是的， 对，因为 助力带其实对于女生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非常有必要。 男生是不是倒还好，因为男生普遍力气比较大， 男生的握力会大一些。女生呢相对于手就没有力气，我抓东西的话抓不住，尤其是这个杠铃哑铃的那个杠会粗一些，越粗的话越不好你去发力去握住它，那这个时候助力带就派上用场了。 但是男生有的时候容易出手汗，这个时候助力带也很有用 哦，不会 防止手滑。 对， 而且手套也是很有用，但是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类型的手套，在选择健身手套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 如果要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和你的肌肤贴切的程度要很高，也就是说不要太厚。 不要太厚。 对，不要太厚，因为它毕竟的功能是防滑的，并不是保暖用的。 是的。 所以太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手感。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质地一定要软一些，它硬的话我们就用着不舒服。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透气性要好。对，因为我们运动会出大量的汗。 怎么能感受这个健身手套的透气性好还是不好？ 它的这个手套你可以看它的质地啊，就是软一些，然后它不会这个材料用的特别的多，只是一些必备的一些功能就 OK 了。对， 有一些女孩买手套的时候可能会为了追求美观忽略了很多很多其他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健身手套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 是吗？ 对啊，基本上都长成那样。所以我觉得刚刚小钱钱说的那几点还是很重要，因为有的手套很薄，有的很厚，这一点还是有区别的。当然要选择适合我们，就还是要选择健身，在健身的时候最实用的，不是吃的 最有用的。 我们节目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也是刚刚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们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又为大家争取到了四个我们的福利名额， 还可以再抢四个名额。所以我们今天的福利呢，就是来自于阿普里健身工作室，也是我跟泽华现在都在健身的真正的主播推荐给你们的，我们在健身的地方，然后会给大家四个名额，是各送一节私教小团体课。 对，私教小团体课呢，就在这里面你可以受到最专业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他甚至于你可以当做是一对一的私教课一样的，每一个动作很细致的给你做一个贴心的指导，这样的话确保你每个动作做得很标准，而且呢是小团体课，大概四五个人，也会让你有一个集体一起来锻炼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在。 对，很适合初学者。因为这样的话会有一个那种很欢乐的氛围，大家都在努力，你也想努力一下。那其实抢购的方式很简单，泽华，你要不要说一下大概是多少钱能买到这节课？ 一毛钱，你没有听错，真的只用一毛钱哦。 是的，一毛钱，只要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的右下角有一个下拉菜单，点击福利商城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一张我的图片，就是小雨推荐。然后里面就会有这个课程，会有详细的介绍以及近期的课表。 是这个重要的过程在于，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都能够走进一个专业的健身房当中，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运动，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有一个适当的放松。 没错，那你只要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来跟你进行联系，所以其他的都不用管。然后还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最好是在北京的朋友们来抢，因为我们这个健身的地点是在北京。 另外也是要和大家说一条重磅消息，就是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呢，北京青年广播精心打造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是全新亮相了，我们也是吹响了集结号，更加关爱每一位青年的好奇心。 改版后的这个微信账号呢，包括了5个精彩的频道。首先第一个是热点话题 爱对人不如爱怼人。 现在很多人喜欢看影视剧，第二个频道呢就是影视评论，看电影两个小时，豆瓣论战两天两夜。 哇哦，第三个的频道紧跟潮流，它的名字是时尚娱乐，你的 idol 私下里也许真的很逗。 作为年轻人呢也要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所以第四个频道是年轻公益，我们带你线下搞事情。 第五个就很贴心了，我们会带你掘地三尺，给你一个爱的树洞，年轻人的心事您可以随时一吐为快咯。总之呢，在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关爱青年计划会寻找更爱互动的酒吧，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锁定我们要等着你们， 非常重磅哦。是因为而且我们这个福利商城里面除了我们这个节目，可能其他节目也会有一些主播思想的好物呀，以及大家真心推荐的东西带给大家。 是的， 所以是不能错过的。 嗯哼， 今天在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四个时段，我们很开心请到了小钱钱来给我们非常诚心的讲了一些他的健身的故事呀，还有给我们做了很卖力的做了四组硬拉，给大家讲了讲到底什么是硬拉，以及他健身的经历，最后还分享了他在健身上面的一些实用的小装备来推荐给大家。 是的， 觉得是很实用的一期节目了。 今天是星期二，真的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每一天给自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自己的身心去好好的放松一下。 是的，那以后在每个星期二的时候，我们潮流梦工厂环节都会有我跟泽华，然后请来一些健身达人或者是健身教练，当然我们的小钱钱也是很有可能再次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的，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好的，非常期待。 稍等一下，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我想请小钱钱给自己定一个最近三个月你的健身目标。我们每个嘉宾都会定一个目标。 是的， 给自己立下一个 flag， 然后三个月之后可能会请你来真的来展现一下这个目标有没有实现。 如果要是需要这样的话，我觉得三个月以后可以让大家清晰的看到我的腹肌。 为什么你现在？可是为什么你的肌肉含量这么大还没有腹肌？ 因为在增肌期嘛，所以会有一个相对于一个过程来讲。 那也就是接下来三个月你会刷脂， 对， 把脂肪刷掉， 对，是的。 好喽， 三个月之后会请你重新来到直播间当中 哦。对 哦，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四月底之前嘛，四月底之前咱们再来直播间里面，然后你要露出你的腹肌哦。 好， 无论有没有都要露， 大肚腩也可以露出来了。 我觉得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好，感谢小钱钱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那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拜拜喽， 拜拜。Your booty boy.